念完上轮呢，念下轮。 对， 念完下轮呢， 念 左轮。 飞机、军舰、大炮车， 这是一战争犯，你看见？ 什么叫战争犯？ 啊，大炮车 什么？《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 对，这么一本语录。 啊，没错，讲得很好。 你看你， 好。 念完《论语》的念孟子， 孟子。 孟子分上孟和下孟， 还是两部书。 先念上孟， 哎， 念完上孟念下孟， 哎， 念完下孟呢， 念做梦， 做梦， 咬牙放屁吧唧嘴，说梦话，撒衣裳， 耍梦锤，夜游踹被子，起夜你在撒泡尿， 你说的都是啥？ 你现在就撒进去的时候，一嘴胡话。做梦还咬牙放屁呢。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你不懂孩子。 我说你再说我抽你，我又娃娃，我又孩子，怎么了？我 这是深入浅出的讲解 啊，这 你能懂老师这心理呢？ 四本书， 对对对，最后是五经。 哎，念完四书就要念五经了。 五经这五本书念法也有也有顺序。 五本书 啊， 诗、书、易。李春秋， 没错， 嗯， 这个头一本是 《诗经》， 《诗经》 先念《诗经》， 《诗经》念完念干净， 干净， 干净，关键日子就脏了， 脏了， 脏了，喝水里有什么干净？《诗经》嘛，晾了之后就干净， 你不明白？《诗经》就是诗歌总集。 好，那咱说唱。 古代的诗歌总集。 对对对， 念完《诗经》念《书经》， 书经， 嗯。 书经和水，锻炼身体。 这位是最美胡批， 你说的书经和水， 书经不这么讲。 哦， 念完书经呢，念易经， 断易经， 易经完了呢， 二经， 念完了三经， 四经， 五经， 天亮， 一宿 没睡， 这事儿 白费。 我懂，我懂。整个人晕骨头。易经就这么讲啊，易经是数学，一个木字一点儿。 哎，对。 什么六爻八卦呀？ 对对对对， 这叫易经。 就那么句话吗？ 啊， 读透的诗经会说话。 嗯，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你瞧这懂词儿啊？ 它是学问。 念完易经呢，念礼记。 礼记， 嗯， 这礼记分三部呢。 哪三部啊？ 有唐肃礼记、短牙礼、交溜礼。 又饿了又。 要饿的， 礼记干嘛？礼记， 礼记是什么呀？ 你看，就是讲礼法的书。 哎，对对对， 最后是春秋， 春秋，嗯， 这么四书五经。 哎，这就是说不同年龄段， 嗯， 学不同深度的教科书。 我跟您说啊， 您累了吗？ 不累，我还干班儿，待会儿还报名呢。 我来用水，您休息会儿吧。 不用， 我们这是相声。 是啊， 您这嘚不嘚，嘚不嘚。乱七八糟一大堆，这书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我能说借你这舞台在这儿，我说管一班的。 哎，就我听他一说这四本书啊，我就照影子，我有点二乎您这事儿。您别办班，这么着您先给我办班吧。 啊，你要学习？ 我不是学习，我要考察考察。 行啊， 你给我讲讲行吗？ 看来你是对我有点不相信。 不是有点，根本就不信。我一丢丢都不信。 行，你看你说的这，你这话你是应该跟我学习一下的。 不是这四书五经三本小书当中，我要说几句，你能讲吗？ 当然能讲了， 能讲。 哎，我先问问你 啊， 这些书你读过吗？ 读过， 你读过是吧？ 嗯， 这就好了。 好了， 没读过书的到时候胡问。 嗯， 你读过书，你就按着这书里。 您放心，没有框外。 好，那行， 都在这几本书当中。 太好了。 咱们来最简单的， 您说哪本？ 因为各位都是有学问的观众 啊， 咱们在《三字经》上开篇头几句行吗？ 行啊， 你给讲讲。 好啊， 开篇头四句吧。 四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是头一串四句。 啊， 讲讲吧。 是这个 啊， 太简单了。 是挺简单。 刚才你说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背诵。 还是我的小弟弟，我看跟我一块朗读。 哎，这正好，听完他背诵， 我再给你讲给你记忆深刻。 可以 是吧？好，可以怎么着？ 人之初， 这还用解释吗？ 这是怎么了？ 人之初啊， 怎么讲？ 这明摆着的 啊， 他有一人叫之初，人之初， 人之初就是 字面的 之初， 哎，对了， 性本善， 什么？ 性本善。 哎呦，每次我讲这本书的时候，老得更正一下。 嗯， 这个《三字经》啊，就在这儿印错了。 印错了。 老年间把这版排错了，到现在一直都念性本善。 应该的， 本性善。叫支出 啊， 这是名字，有名无姓嘛。 嗯， 第二句告诉你了，他本姓善，这人叫善支出。 这玩意儿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什么人都有，这是吗？好，这句您讲的不错 啊，您一定按照我这背诵啊，人之初本姓善， 哦 啊， 性相近。 哎，这是说这个善之初的籍贯 哪儿啊？ 他住这家呀 啊， 离这个杏乡， 嗯， 杏乡是一地名， 杏乡， 哎，河南有个新乡， 新乡， 咱北京还有良乡， 有啊， 哎，这善之初他们家边上是杏乡，出姓儿、 啊， 哎，就叫杏乡的， 杏乡近呢， 这儿离杏乡， 嗯， 特别近，杏乡近。 徐香远呢？ 这不太简单了 啊！ 离杏香近 啊， 离那个习香啊， 就远、啊。讲理呢，这是吗？ 习香呢，就是一个出了 啊，对对对，你甭比划了啊！ 凉席儿的地方， 好嘛， 这是地理常识啊、 哎， 大家记住，用得上了这凉席， 用不上，一辈子也吹不了那儿。那再往下，狗不叫， 啊， 狗不叫， 不叫，哦，狗不叫， 啊，不叫，不叫。 就是说这个善之初，特别喜欢宠物，养条狗。他养这狗啊，他这目的不是说哄着这狗玩， 干嘛呀？ 是希望这个狗啊，能给他看家护院。 哦。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这狗就在他们家门口成天就待着、 嗯、 来了生人来了熟人甭管是谁来、 嗯、 都不叫了狗不叫 姓哪天 啊这善之初这人脾气挺大的 是吗 要他狗他都不叫啊用他干嘛呢拿刀要把他狗宰了 哇 坏了 怎么 让隔壁姓奶奶给看见了 姓奶奶 可能是在姓江嫁回来的 啊是啊 姓奶奶看见了哎呀干嘛呀把这狗给宰了别宰了 怎么办呢 你不要人我 不 我得牵走、 啊、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牵走啊 咱别拉拉扯扯的啊！ 这狗我调皮难， 叫知道。 哎，这狗挺新鲜的啊！ 怎么？ 以为他在善之初他们家根本不叫， 是？ 他跑到杏奶他们家，这狗叫，又是隔壁 啊！ 让善之初听见了 啊！ 插腰站院里头，你甭叫唤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叫知道。 桂冠呢？ 呵，这善之初没听说他脾气大 啊！ 他把椅子搁、 啊、 这墙边上跪在椅子上， 啊、 啪！ 啊， 给这狗一砖，跪一砖。 三字经就照您这么讲啊？ 对呀、啊，才怪呢！普及科学， 吃你的吧！什么乱七八糟？这谁说的误人子弟？这是太对了，这我表姐真的说在的，旁边是我姐夫是吗？我告诉你，就你这纯粹误人子弟，别在这儿唱歌，你再拿手指我抽你！我告诉你。 您这票是他买的， 你再你甭管，这什么三字经啊？你也就念三字经，我告诉你说吧， 让我深入浅出给大家讲解，你这儿是搅和我。 这么着，我再问你一句， 你问点，我跟你说 啊， 这日出性本善，开篇几句大家伙都知道，都 没这意思呢。 你往后大家没读过的，我给你讲讲。 这样，我问你这么一句吧 啊， 春五代皆有由，你讲讲。 什么？ 称五代，皆有由。 你念过三字经吗？ 还念过。 称五代 啊， 字音都不对。 字音不对。 那字不念称， 您字念抽。抽 抽五代，皆有由。这就有假的。 哦，这怎么讲啊？ 就是说那个单氏出啊， 来， 还这个呢？我还三字经啊！ 啊，这一盘三字经全是单氏出他们家的。 说这单氏出啊， 啊， 抽烟， 抽烟， 抽过他抽旱烟袋。 哦， 这烟袋一锅一锅的， 嗯， 抽了五袋。 哎呀， 这烟袋杆里边啊， 啊， 就有了烟袋油子。抽五袋，皆有牛。 哦，那抽六袋 呢？抽六袋不行。 怎么？ 抽六袋火大，火烧糖，嘎巴 啊！ 这杆儿就裂了。 嗯， 抽六袋接裂杆儿。 那咱就抽四袋。 那也不行。 怎么？ 抽五袋的银， 嗯， 抽四袋不够量，他还得加一颗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这位狗带苗子胡累呀！ 什么叫胡累呀？ 啊， 这是讲法。 哦， 这还得能念能唱 啊，还有念法呢， 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那念给我听听。 啊，抽五袋鸡有牛，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里的加烟卷儿，嘎叽嘎。 又来了，他老忘了这呱唧呱。 数来秒就 数来秒， 数来宝。 你这嘴里有袜子都拿出来。 陕西在这儿呢， 在哪儿找去？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呀，你讲不了这个，干脆我讲一下咱们念过的。市上有中学的，就学过这个。 啊，行， 咱在这古经里头找一句行吗？ 好啊， 诗经啊， 行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大家上过中学全会。 这好。这好 好， 这说的是现在的事儿。 诗经会说的是现在。 对呀、啊。 那你一句一句讲讲。 关关嘛。 啊，关关。 叫西直门外。 啊。 有一站十六路吧，好像到。 啊。 叫北下关。交通大学就在这儿啊。 啊。 俩地儿，北上坑，北下关， 嗯， 都是关关。 关关是西直门外。鞠丢呢？ 啊，那太简单，就那儿设一个局， 嗯， 让公安局给揪出来。鞠丢， 您这里还有抓子的事情？ 哎，那不是现在的事情呢。 好，有能耐。 哎， 在河之洲呢？ 哎呦，这帮赌徒啊，一叫不改。 嗯， 北上关、北下关这赌窝儿被人给端了。 端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咱们管后头不有条河吗？ 高粱河。 哎，他们整条船。在河里边支了一摊儿，在河之洲，河里边的摇了 摇条淑女， 这里头有一赌徒， 嗯， 老姚， 老姚 打了个一条， 一条 点炮输给那女的了 啊！这俩点炮，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哎，就说了，是君子人 啊， 都不赌博。 哦， 君子人不赌博， 君子能干嘛？ 喜好足球。 君子人都喜好足球。 对了， 那小人呢？ 小人都吹黑哨去 了。后台有别的演员换你们，赶紧立下去。 哎，换人干嘛？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这挺好心不失丢，就给说成这样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 那咱也能耽误功夫 啊。 好不好？ 行， 我再问您最简单的。 行， 你要能解答上来解答，解答不来您也别犯弯了，您就下去就。 我要讲的不好，哎，我马上自己就走下去。 喂，好 好啊， 最简单的啊， 要说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说说这个。 太简单了。 简单吗？ 君不君， 谁呀、啊？ 君不君，嗯，君不君，程咬金。 程咬金。 程咬金，君不君就是 程咬金怎么会君不君呢？ 程咬金，大德君子，混世魔王， 嗯， 驾坐马高殿， 对， 是不是君王？ 是啊。 后来他把自己这个王位让给李密了， 自己又不当君王了，是君王后来又不是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他这里还真有点历史知识。 当然了，新唐演义呀。 沉不沉呢？ 大火轮。 大火轮， 万吨巨轮 啊， 排水量一万吨的巨轮，钢铁铸造。 是， 沉不沉？ 沉了。 给他搁到大海上。 沉了， 不沉了， 不沉就把那个扛起来。 扛不动。 哎，沉，他又不沉了。 啊， 沉不沉？大火轮。 还别说，我国学我没听过来，我听过点物理来。 哎呀，你这个悟性还真是 我呀！ 好，这孩子啊， 你 富不富？富不富？ 啊， 变魔术， 变魔术， 我就喜欢变魔术的。 哦， 呵，是变一花盆 啊， 变一金鱼 啊， 尤其拿几张白纸 啊， 啪啪一抖子，全变钱 啊， 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 啊， 要变多少变多少。 啊， 那是真能变来吗？ 变不来， 那是他提前准备好了的。 哎，对了， 但是问他说这人真富，我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啊， 其实都是假的。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好，子不子？ 大茄子。 大茄子 啊， 这怎么讲啊？ 你看那茄子外头那皮儿是 紫的呀， 咔嚓一条接海的小里头 白的， 紫色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是啊， 有板有眼， 你还能念吗？ 当然了， 来我听听。 听着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 富不富，变魔术，死不死，大石子，挂没挂？ 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应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蒋四叔》。其实啊，四叔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历代儒家教育的典籍，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段相声只不过是供大家开心一笑。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来自郑钧的《爱情酿的酒》，其中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肯定会让您耳目一新。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爱告诉我，这杯子值得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的吧。